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气温雨季低破冰点，最高气温也将降至十摄氏度以下，加上持续晴天，由于没有云，地表温度将散得很快，天气将十分寒冷。中国明确未来三年价改的路线图，将通过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牢牢抓住价格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的牛鼻子，加快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期，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巡查发现，我国互联网上的互联网购物全返平台存在突出风险。今年双十一的数字又有大突破，十秒交易额16亿。从前十分钟的数据来看，消费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和江苏，消费城市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杭州，和去年一样。故宫博物院是收藏传世五大名窑、瓷器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今年又隆重推出此系列展的收官之作《金丝铁线故宫博物院歌窑瓷器展》。因白洋淀景区进入了结冰期，为确保游客安全，自今年11月15号至明年3月15号，景区停止对外开放，具体营业时间另行通知。本周三，本市将正式供暖，目前全市90%以上的供热锅炉已经点火，将逐渐升温，保证在15号当天居民室温达到18摄氏度以上。天坛街道联合城管、公安、消防、工商、食药等部门，出动执法人员及施工人员100余名，正式开启重现环天坛天际线行动，天坛158处的违规牌匾年底清零。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很多人都很怀念当年的滚石唱片，因为滚石的歌在于我们不仅仅是熟悉的旋律，可以去 KTV 唱唱而已，而是在多年前的某个晚上，陪伴我们发呆静坐，陪伴我们这样一天天寂寞长大的那个朋友。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的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我看到

杨龙老师有很多的身份，但不管是社会身份还是家庭身份，他都能经营得非常完美。 我本身除了是一个企业家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还是一个讲师。1998年惠普成立商学院，我在商学院做企业内训师，2002年出来成为独立的商业讲师，一直到今天。做讲师的时间大概差不多有20多个年头了。那还有一个头衔呢，就是我现在是女性个人品牌增值与均衡人生管理的咨询师和导师，一路都在帮扶更多的天下女人均衡地管理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增值。因为我们说均衡的人生才会是幸福的人生嘛。 杨龙老师经过对中国女性十几年的研究发现，女人的追求被认定为两个字，分别是爱和美。拥有爱自己和爱别人的能力，具备内在美和外在美的能力。但是在最早之前，这并不是她的研究方向。而后来之所以会选择成为一名优秀女性的代表，帮助更多女性成就自我，还有一段机缘巧合的故事。 2007年末，就是财富故事会那个栏目，他们的栏目编导找到我说想给你做一个专访。我说好啊。当时我也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那段时间栏目对我的采访挺多的，包括当时湖南卫视的那个天天向上都在做采访。我没想到反响那么大强烈。那天播的时候是12点钟，播到12点一刻15分钟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就开始响，就是接起来说完挂上又响。当时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什么都没有，就是网站。然后我们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了一个多星期，就是都惊讶得不得了。然后找我们的一个一个全是女性，找杨璐老师。 杨璐老师把对于女性成长的使命感体现在她对于爱和美这两个字的悉心研究和传播上，把让更多中国女性拥有爱的能力和美的能力作为毕生的信仰和孜孜不倦的追求。甚至我曾经也看到过很多杨璐老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的推文，不仅每一篇都是自己的原创作品，而且她从来也没有因为忙碌中断过这样一件事情。每一篇文章当中体现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在这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以更优雅的方式去学习、恋爱、工作，实现生命的价值。 事实上无论你多大年岁，你一定记得你应该是一个新女人，星星的星，就是亮亮的那种的，不应该因为30、40、50年岁的增长而让自己不停的贬值，不停的老去。要学会一种快乐的能力，如果你够快乐或者学会快乐的能力，你应该修炼让自己的各个角色都精彩。如果这两个都能做到，那我更希望你能够真真正正的修炼一个有影响力的自己，就是能够去传播爱、美和正能量。 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保护家人健康，把雾霾隔离在窗外。天空雾霾才有未来。010-6021-9900，010-6021-9900。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着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 华语颜值巅峰，前卫电子摇滚领军人物大猪仔乐团，在登陆了节目《不凡的改变》第一期之后一夜爆红。他们与凤凰传奇合作的经典表演视频《月亮之上》在网络上的观看人数突破历史新高。 我的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 今年大猪仔乐团在相继发行了《热血时代》《钻石堂》《何为尽头》之后，这个月又发行了第四支青春正能量励志单曲《Lydia》。 大家好，我们是 大主宰乐团， 我是主唱张辽， 我是贝斯手大范儿， 我是键盘手小熊， 我是鼓手李梦， 我是吉他手石庆。听经典音乐就在 北京 FM 九六九。 人家说他纵横这世界，为何有趣的灵魂会葬到边界？那些与生俱来的傲慢和不屑， 其实这首歌早就有了，是在大猪仔刚组建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团长贝斯手真阳他先做出了曲，紧接着那个我们就一个雏形的 demo， 是那个主唱张辽他来唱的，然后我们就感觉到就非常的 年轻， 非常年轻，然后就回到了小时候那种就是灌篮高手啊，对 对 对，那种感觉的， 对 对 对。 我相信就是在这首歌的成品之后的影子里，大家也能感受到，就像小时候动画片或者是某个大家非常喜欢的什么英雄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的。 大猪仔乐团是一支新兴电子摇滚乐队，乐队主唱张辽、贝斯手真阳、吉他手十七、键盘小熊、鼓手李默各司其职。每个人在乐队组建之前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有人偏爱 jazz， 有人玩英伦摇滚，听了很多年。在创作期间，五个人的思想火花也激烈的碰撞，才创造出了不同风格又有无限可能的音乐作品。 Lydia 这首歌呢，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吧，做了一个比较复古的东西。第一首歌钻石堂呢，就是比较潮比较前卫的东西，何为尽头呢是比较抒情然后比较走心的那种。这首 Lydia 呢， 那叫也走心， 也走心，很走心，但是走心的方法不一样，他是走的是一个童年的感觉，那种情怀， 对，让大家就是思考本真， 对， 对， 然后完了后就是曲风上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对吧？ 对，其实大主宰乐团，我们一直给自己的定位还是电子摇滚，对，然后但是这首歌，我们并没有这么去编，是因为那个我们觉得 Lydia 的词曲给我们感觉是应该有一种就是比较真实，然后就是让我们回到童年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了复古一点的，不用过多的修饰，音色去修饰， 简简单单，对吗？ 我们都在基于摇滚乐2000年以后的这种新派一点的风格为基调，然后再配上潮流的一些电子元素，这样去结合做一个就是还是比较新派的一个乐队风格。 对， 这个是我们一直想坚持这么走下去的。 对，没错，因为之前所有风格其实基本上都有了嘛， 对 吧？然后我们更多的想去尝试和创新 突破， 对， 突破自己。 甚至到后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想要去引领。 对，没错。 成长是漫长的，是疯狂的，是迷茫的。每个人都曾经想象过长大之后的样子，但一路走来，似乎发现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理智、成熟，不再计较太多。成长过程中，好像总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在阻挡最初的想法。而这首 Lydia 正是想要给你一种冲破陈旧观念、打败无聊规则的勇气。 Lydia 是一个人嘛，她是一个名字，然后 是一个女孩吗？ 是一个女孩，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她年纪比较小，然后刚刚满18岁，对这个世界比较懵懂，然后又有很多想表达或是觉得不想改变，但是呢在成长过程中，他其实在遭遇一个就是成长上的斗争。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人相信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父母对你的规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舆论，还有一些你自己与生俱来的一个性格，然后当这三个就是很常见的问题，然后组合到一起的话，那可能就是幼小的这个心灵没办法承受，所以我们就写了一首歌，然后鼓励这样一个群体坚持自己的想法，保留自己最独特最有趣的灵魂。 那同时我们也想用 Lydia 来向大家传递，就是现代人最缺失的勇敢与自我坚持，世俗的眼光不应该成为大家随波逐流的一个借口，只有自由与独特才是大家应该有的一种光芒。 对， 大概是这样。 这里是经典99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大主宰乐团 Lydia。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10几年，

驾驶证的初次领证日期是指机动车驾驶证第一次领取的日期，这个日期是不会变的，即使增驾了换证了它都不会变。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积分周期和驾证审验周期就是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的。有一点要注意，增驾车型的实习期为增驾时间起算，但初次领证日期不变，所以增驾车型的实习期和驾驶证审验自动清分的时间可能会出现时间差。而驾驶证的有效起始日期是指机动车驾驶证的有效期的起始日期。机动车驾驶证在初次领证以后是有有效期的，根据规定，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分为6年、10年和长期。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之后需要换证，换证之后进入第二个有效期，有效期的起始日期发生了变化。驾驶证审验和清分周期以初次领证日期起计算，而驾驶证换证时间以驾驶证的有效期限日期为准。景点九六九车舞飞扬，对驾照上的日期要留心眼，别等了过了日期就有后悔的事情了。 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

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收藏。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袅袅的白色烟气带着玉露的清香，有丝呢在空中飘荡，拂过飘扬的客栈酒旗，拂过你的脸庞。江南正是这样一个有着致命吸引力的地方，游到江南一定要去下面的这些地方，感受古朴的气息，品尝当地的美味特色。首先带你来到的是周庄，看小桥流水，听船桨吱呀，一声五歌响起，周庄的这幅画卷就从此缓缓打开。选一个烟雨朦胧之际，撑一把雨伞，行走在古镇的小道，那才叫意境。位于周庄古镇的镇中心，有师德桥和永安桥组成的双桥，两桥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圆一方，样子呢很像是古代的钥匙，所以呢俗称钥匙桥。古戏台每天都有演出，虽然呢有些听不懂，不过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江南水乡韵味十足的昆曲，柔软滑腻，轻灵细韵，与小桥流水的古镇相互交映，更显得周乡文化的底蕴深厚。 还有临河而立的木质小楼，曾是南社发起人集会的迷楼，风貌如旧。把酒临风，倾听婉约如素的江南丝竹，品味周庄的特色佳肴，便不知身在何处，梦在何方了。修身养性的静心之地沈厅，在此走走呢，也能沾些富贵积德之气。还有水面开阔，拥有难得宁静的周庄南湖，对追求闲适安静的人来说，也是一块宝地。虽是温婉的江南水乡，但江南的美食绝对是硬菜。周庄的万三蹄是江南巨富沈万三家招待贵宾的必备菜，家有宴席必有酥蹄。周乡能居中国的第一水乡宝座，自有其独到之处，但究竟是怎样的美丽和雅致，就要靠你亲自来体会了。素有东方小威尼斯之称的同里，风景优美，因水成源，家家连水，户户通舟，构成层次错落有致的优美画卷。同里没有大城市忙碌的清晨，同里的清晨是平凡的市井生活。翠丝园漫进碧水，水流潺潺之声不绝于耳，近似近中，退似不过，充满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站在三桥，看河中传来传去，桥上人来人往，连在其心的星罗洲，登楼观湖，可欣赏同里湖烟波浩渺，鱼帆点点的水乡景色。边欣赏美丽的景色，再来一份响油鳝糊，熟烂软而嫩，油炸酥而脆的口感，也一定会让你拍手叫绝。同里泛舟，眼朦胧，心迷恋。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孩子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如果说思想和能力能帮你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人品则决定了你能在那个高度待多久。人品才是做人最硬的底牌。